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。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个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君王耳根软，臣恐听谗言，临别忠言出是不幸应了宴。各位看官，今天咱们要说这成语啊，叫做三人成虎。这个成语故事呢，主要讲的是信任啊。这成语字面上意思很明白了，至于是谁说的，咱们还得把镜头啊得拉到春秋战国时期。那时候诸侯国有这么一个惯例，就是互相要结盟，可是呢很多的诸侯国朝三暮四，今天和这个好了，明天兴许就反悔了，列国也都这么干。于是呢就衍生出另外一个惯例，干脆咱们呢互派人质吧。一般的诸侯国之间呢，都会把君王的大儿子，也就是太子，互派到对方的国都作为人质。你要是反悔，杀了你太子。那么今天这故事呢，就发生在那个时刻。话说，魏国的国君的宠臣叫庞聪啊，将要陪魏太子到赵国去做人质。临行前，对魏王是很不放心。 哎，我说聪啊。庞， 我说庞啊， 聪，庞聪， 聪庞啊， 知道得这么胡叫，庞聪， 我是大王， 那您也不， 我想让你叫聪，你就得叫聪， 哎，好， 我这不是爱称吗？ 哎， 啊，列位臣工，今日是为聪，为庞聪大人宴请， 你们那个儿化音去掉好吗？ 哦，为庞聪先生送行， 对对对。 呀、啊，这个庞聪先生，您这一行可不容易啊！你看，我们这没什么表示的，这我为代表就给您献花吧。 我也没有什么代表的。过去啊，怎么说这个杨柳依依呀，我折了一段柳枝为您送行。 没别的，我给您敬点酒。 咱们这个朝廷之上，为什么全是太监呢？ 有之舞吧。 闭嘴，闭嘴， 热络嗦。 太乱了，太乱了。我就说，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啊！ 那我们可走了， 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！ 啊， 哎， 感谢各位大臣对我的盛情厚意。 我说葱啊，庞葱啊， 哎，大王， 他们进阶离去，我儿你那个庞先生，你为何没有离开呢？ 我有， 难道说你有事儿吗？ 对，我有事。 什么事儿啊？ 没事儿， 没事儿，像话吗？ 有事儿， 什么事儿？ 不知道什么事儿。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这么个事儿。我跟您说啊，就是现在呀，有一人跟您说，说这街市上出现了老虎了，您觉得可能相信吗？ 不信呐，因为咱们这是河南，没老虎啊。 对呀、啊，可是一会儿第二个人又来了，跟您说，咦，大王啊，你快看看吧，咱这街上出现老虎啦，您信不信呐？ 我都听他说话，我都一听是本地人，我都相信，有点将信将疑嘞。 你看，一会儿啊，第三个人到街市上又说了，那个大王啊，我虽然是脑筋反应慢一点，但是我这个街市上我还认识老虎了，老虎就出现在街市上了，你相信？不相信呐？ 哎，既然脑子这么不灵光的人都说街上有老虎，寡人当然相信了。 你看，有三个人说街市上有老虎，您就相信了。可是这街市上它怎么能有老虎？ 它怎么能有老虎呢？ 街市上要有老虎的 话，有老虎呢， 这人们怎么能够安居乐业呢？ 是啊， 您这肯定就街都乱了，营了都，炸了庙了。一窝蜂呼啦呼啦的开始乱跑了，那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，不会有老虎的。再说了，您是一国之君呐、啊，您怎么能够偏听偏信、 耳旁风呢？ 对呀、啊，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常言说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啊。您要是真怀疑有老虎，您就上街上看看去，是不是？你要让老虎给吃了，这事儿您就想，哎， 我就别想了，我都让老虎给餐了。 临死的时候您想，啊，有老虎，死了，这事您就想。 庞先生啊，您说的这个是字字珠玑，珠玑，句句真言， 是吧？我就想拿这个例子， 你就是想让老虎把我给啃了？ 不是，不是，我是想说什么意思？这不能有老虎，这么明显的事儿，经过三个人连着跟您一说，您好像就都相信了。 我也就信了。 现在呢，赵国的国都邯郸，离魏国的国都大梁啊，那可比这街市远多了。议论我的人呐、啊，好多好多啦，都说哎呀，我陪着魏太子到赵国去做人质，我肯定不安好心，最后出点什么事儿啊，肯定先把太子宰了，我明哲保身，我不会为了太子献出我的生命。议论我的人可不止这三个呀，希望大王明察才是啊。 爱卿耶、yeah. 哎， 我知道。 哦，好好好，您既然啊这么明察秋毫，明白事理，我就和太子去赵国当人质去了。 各位，结果果然让这个庞葱给说中了。后来啊，庞葱陪太子回国，魏王果然没有再召见他了，显然也是听信了奸臣的谗言。正经小贴士，三人成虎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三人成虎当中这个成啊，它就是成为的成。这故事当中的市呢，说的是闹市，哎，那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，当然不会有老虎了。说市上有虎，那显然啊，就是造谣欺骗。但是许多人这样说了，如果不是从事物真相上看问题，也往往会信以为真的。那么三人成虎意思啊，它是指三个人谎报城市有老虎，听的人就信以为真，比喻说的人多了，就能使人们把谣言当作事实。 我们一起学喵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 你呀、啊、out 了。 怎的？ 现在什么最流行？ 什么最着听？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起航。周一至周五每晚10:30，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喵。 别太有意思 了， 没听说。 还有吗？没了就。 干旱期祸端，藻井未种田，不解藻井意是只因信谣传。 各位，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成语叫丁公藻井。咱们都听说过啊，有这么一个成语叫愚公移山。那么这丁公藻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故事和古代的信息不畅有点关系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有一件事儿流传开来，可不像现在这么容易。现在拿出手机了，嘣嘣嘣嘣嘣嘣嘣一点，就全流传了。那时候也没有，只能靠着这嘴嘣嘣嘣嘣嘣嘣嘣去说，叫做口口相传，才能名扬天下。可是每个人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啊，很可能就有些许的添油加醋，你加一点儿，我减一点儿，最后就不定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。比如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丁公藻井就是这么个典型。话说春秋时候，宋国有个姓丁的人，年龄大，人们称他叫丁公。丁公是个农夫，家里头以耕田为生，当地没河，浇地怎么办呢？用的就是水。但是丁公家中可没井，到庄稼需要灌溉浇水的时候，必须到其他人家的井中取水，然后一担一担的挑到自己的地里去浇灌。为了能够及时的浇水浇地，丁家家中啊经常派一个人在外边专门负责汲水浇地之事。就这样过了好几年，丁公啊觉得自己家里头没有井啊，这太不方便了，在别人的井中汲水浇地往往要比别人家呢晚几天，因此收成也没人家好，而且呢还得有一个人专司浇地之职，家中其他农活有时也是来不及做。于是丁公下定决心，在自己的家里头的田中凿了这么一口井。 哈哈哈哈，常言道，功夫不负苦心人呐。在咱家的院中往下面凿了6000多米之后，终于见着了石油了，不是，这完了。 哎，丁国，你这是睡糊涂了还是吃糊涂 了？说错了，凿了16-17米，6米多之后啊， 这才差不多 见着水了，凿了这一口井，以后啊，这井水呀、 不犯河水， 不是，它就能从这沟渠。哎，流向咱自个儿家种的田地、 咱自己家就有了水了， 咱就有井了。 那丁公您这是功德无量、 太好了太好了，你可得留神啊、 啊， 你得看着这个井，小心今天晚上啊，说预报啊，说有大风，有大风，你小心、小心把这个井啊刮到墙外边去，就不算咱们家的了、知道吗？ 这满嘴的胡天呐！ 怎么胡天了？ 云山雾罩，怎么井？怎么是风能把井给刮外边去呢？ 井，它刚挖嘛，刚挖的水水浅浅浅，新井 它也不行啊，这老井新井它都风吹不过去，是不是？ 我是怕什么呢？怕那个咱们家这个栅栏不结实，我就风这么一刮，把这个栅栏忽悠。往里刮了这么一块， 然后这井 让到墙外边去了， 这我才明白， 好比说把井刮到墙外边一样嘛。 上一句我就明白了、 明白了。所以说呀，咱们呀一定得把这口井看好， 咱得看好， 不仅仅不让它到墙外边， 放心，我坐这井口边 对，也不能有这个脏水呀、 我这是 我保证不往井里吐痰，您放心， 不行都不行啊！ 我看好了，我就呼这儿了， 呼这儿， 对， 那不行，不用了，不用，那不白忙活了， 不珍贵吗？是不 是？ 是珍贵，都听您的。 但是呢， 嗯， 过去啊，你是负责挑水， 对， 对不对 啊？ 好，现在你是为了把你这个劳动力解放出来。有你在这看井，这不一样了。 这是解放我的劳动力。 对呀、啊，所以说不能看井了。咱们有这口井了，以后就不用你到邻居家挑水，就把你这人儿啊，这人力给省下来了。 哦、 你能干其他的活儿，你咱们家就又相当于多了一口人嘞，又多一口人干活了，知道吗？咱们家凿这一口井 啊、 就好比呀、挖出一人来似 的。哎呦，我说丁公，您这个逻辑啊，还是非常非常的不清晰。 哎、怎么不清晰呢？ 啊，就等于是把我这人省了， 挖了一口井，解放了一个劳动力，多出了一个人干活，这不相当于挖井多了一个人吗？ 哦，我明白了，丁公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一定啊让大家知道这口井的重要性， 哎、 我也让大家知道这个人的重要性。 嗯嗯嗯。 啊，所以我明白了， 嗯、 也就是说呀， 嗯、 丁公，您家挖的这口井啊， 对对对， 挖到了一个人， 哎。 就这样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遍了整个的宋国。有人还把这件事情向宋国国君做了汇报了。 启禀大王，听说丁公家凿井，从井中挖出了一个人来， 是吗？能有这等事吗？ 我也是听人说的，觉得是很是诧异啊。 那是很诧异，那是相当诧异。 那咱们怎么办呢？ 来啊， 嗯， 派人去向丁公询问此事吧。 属下这就去办。丁公啊，听说你们家挖井挖了一人呢、 不， 是 您到底是一口还是一个？ 不是，你是丁家的什么人呢？ 我是丁家， 嗯， 给他们原来挑水。 对，我就是，他们都说从你这儿传出来的。 对，我是没少跟他们散去。 对，说是那个、挖井挖出一人来呀？ 怎么会挖出一人来呢？ 就是你说的吗？说挖了井就多了一个人？ 不是， 挖井挖出一人来吗？ 他这挖井这挖一个人啊， 嗯， 他是省略着说，他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这丁公啊，在家里他挖井啊， 对对对， 这井挖成功了，也井里边也有了水了。这有了水了以后，我不是原来啊给这丁公开始挑水吗？ 对， 他就省了我啊给他挑水了，等于就省了我这劳动力。就等于啊省了我这个人，哎，有了这口井就省了我这个人，也就是挖到了井，挖到了人。 哎，明白了明白了， 明白了， 我回去如实的向大王汇报。 你也多散散、 国君呐、 哎， 是这么回事， 嗯， 他们家挖了口井， 嗯， 这就省了个劳动力，家里边多了一个能劳动的人，不是在井里边挖走了一个人，就是丁公这人说话呀，他爱抄劲儿， 他抄劲儿 啊， 我可费事儿了。 各位看官，这就叫以讹传讹呀。丁公凿井的故事虽然没有愚公移山传的久远，但是古往今来的人们有多少人还在做着丁公凿井的傻事呢？丁公凿井这个成语故事一点没有过时，我们今人啊还是要用它来警惕呀。正经小贴士，丁公凿井当中的凿就是挖的意思，这个成语啊选自于《吕氏春秋》，来比喻语言辗转相传而与事实相去甚远。《吕氏春秋》里呢还有一则更为生动的记载，说的是孔子的门徒子夏到晋国去，路过魏国的时候，听到人们传言晋国军队三师渡河，哪有三头猪渡河的事儿呢？这里边这个士啊